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20集，白糖。而此时皇宫里边，赵元佐一句话说惊了包拯和庞吉，也说得赵祯没了表情。 可是九王爷出了事？ 赵祯那没表情胜有表情的反应让赵元佐小小开心了一把。大概沉默了片刻，赵祯突然站了起来。 王叔难得来一趟，太师帮我好好招呼，朕昨日饮多了些酒，有些乏累了。 说完赵祯起身，面有不悦地走了，留下包拯和庞吉尴尬地彼此对视。 莫非真被我说中？ 包拯皱眉摇了摇头，对两人拱拱手。 啊，我也先告退了，太师好好招呼王爷。 说完包拯也跑了。庞吉咧嘴站在原地，他明白最后一个套要他来给赵元佐下才对，毕竟不熟悉他的人都只知道他是个满肚子草包，靠着女儿爬上太师宝座的大贪官，要套话自然从他嘴里比较容易。 太师，我本带了神算孙望过来，这皇上不肯见他，怎么办呢？这说不定啊，事情还有转机。 神算孙望，他是神算又不是神医，还能起死回生不成？ 赵元佐听到起死回生几个字，眼前顿时一亮。 什么？ 没什么。 那孙望 这个嘛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不如让我见见。 好好，那在哪儿见？进宫吗？ 不了，我该出宫去了，不如晌午的时候你们去帝居吧，我在那儿招呼着。 赵元佐又跟太师客气了几句，就急急忙忙走了。庞太师转了个弯，到了院子后边，果然就见赵祯抱着胳膊正靠在前边听呢。刚才跑了的包拯也不知何时转回了假山后边，见庞吉回来还乐呵呵地逗他。 果然这坑蒙拐骗的事情非太师莫属啊。 庞太师尴尬地横了他一眼，对赵祯拱手。 皇上， 太师约他在帝居会面是对的，第二场戏还得接着往下演。 赵祯话没说完，就见南宫季过来了，低声在赵祯耳边说了几句。 哦，赶紧领进来。 于是南宫跑了出去，没一会儿领着小四子小跑着进来了。赵祯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。 你怎么来的？ 坐给送菜的大马车来的。 赵祯笑了笑。开封府到皇宫附近肯定很多人监视，如果想要进宫送信，小四子的确是最好人选。往皇宫送菜的马车很大，里边有不少木桶，小四子随便拿个桶里一钻，谁也发现不了。 舅舅让我带点东西来。 小四子从怀里拿出那份公孙找到的龙图案卷递给了赵祯。赵祯打开，包拯和庞吉都凑过来看，三人看完后倒抽了口冷气。 这个老匹夫， 皇上，如今机会在手，因祸得福啊。 是啊。 小四子，舅舅让你带话没？ 有的，舅舅说都试过了，真的开花了，他都安排好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大鱼引出来。 赵祯点了点头，大概明白了赵普的计策。这时就见八王爷走了过来，赵祯往八王爷身后看，发现殷侯没在，有些疑惑。 皇叔， 那位老前辈说要去会会老朋友，先走了。 赵祯淡淡一笑，让陈公公领着小四子去庞飞那玩一会儿，等会儿坐包拯的轿子一起回去。等小四子蹦蹦跳跳牵着老公公的手走了，赵祯放下案卷，拍了拍庞吉的肩膀。 太师，你得想法子把这大鱼给引出来。 我，皇上，就我一人呐。 赵祯想了想，看向包拯，包拯非常认真又非常严肃地看着赵祯。 皇上，此事不宜人多，就太师一人吧。而且事关重大，万一走漏风声，功亏一篑呀。太师，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，不然可就千古罪人了。 你个黑子，不帮忙还添乱。 赵祯瞧了瞧八王爷，八王爷微微一笑， 不如我和太师一起走一趟。 庞吉立刻感激地看着八王爷。包拯和赵祯对视了一眼，有八王爷同行肯定效果最佳，毕竟八王爷是仁德王爷，且一向疼爱赵普，他一旦心急乱说话是很容易让人信服的。开封府里，展昭坐在院子里等殷侯，有些着急。 怎么还不回来呢？ 白玉堂出门了一趟，他是回趟白府，其实是回去安排白福和家丁办点事儿，同时探一探路。果然一路上白玉堂发现不少眼线盯梢，对方似乎也很小心，只是盯梢没有跟踪，估计也有自知之明，白玉堂不是他们能跟上的。这一路白玉堂也尽量表情严肃点，当然了，这对他来说没难度，毕竟只要不是特殊情况，比如对着展昭什么的，他基本都很严肃。白玉堂回到开封府的时候，刚抬脚想进门，就看见一个黑影从眼前一闪而过。白玉堂无奈，这轻功造诣如同无形无影，天底下估计也就两个人能达到，一个是他师父，另一个自然是殷侯，而想要看到一个黑影，也至少有他和展昭那么点功夫才行。白玉堂大步进了开封府，觉得奇怪，殷侯没回府，而是去了别处，莫非是有什么发现？再低头，手里捧着个白色的毛茸茸的东西，应该是刚才殷侯放在他手里的。白玉堂眨着眼，那白色的毛球突然动了动，扬起脸，一双大眼睛，一只蓝色，一只绿色，周围还有淡淡一圈金色，粉红色的鼻头下面张开一个红红的小三角，叫了一声，大尾巴一甩。白玉堂站住脚步，脑袋里就蹦出一个念头。 展昭的兄弟 啊回来了。 展昭早就等着了，急忙跑出来。 怎么样？ 样子刚出口，展昭愣住了，盯着白玉堂手里一只白色的小猫看了起来。展昭绰号叫猫，封号有猫，人称猫妖，宋号招猫怪，有他的地方就有猫出没，展护卫也自认阅猫无数，不过白玉堂手上这只小白猫实在是美貌，展昭一眼便看上了，惊为天猫，上前两步伸手一提， 喵。 公的母的？ 白猫立刻甩尾巴，展昭将猫挪开点，鄙视地看着白玉堂，白玉堂跟他对视片刻后，展昭伸手提起一只猫后腿瞧了一眼， 公的。 你俩在干嘛？ 这时天尊走了出来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在门口不知道研究什么呢，有些好奇，走进了一看，有些无语。 你俩还小啊，哪来的猫？ 殷侯给的，一闪没影了，就留下只猫。 会不会是有线索？ 猫能有什么线索？ 白玉堂也不解，伸手撩开猫尾巴瞧。 还是只小猫啊，会不会暗示了什么？ 公孙和赵普从门口经过的时候，就看到展昭、白玉堂、天尊三人围成个圈，低头不知道正研究什么，看不太清楚，就听到一阵阵喵喵声传来，貌似是小猫在挣扎。赵普分派好了人手，就在府中眯着等赵真的消息。正烦闷，包拯抱着小四子回来了。小四子一进门，就见院子里展昭和白玉堂在逗一只纯白色的小奶猫，那猫一脸娇羞，甩着尾巴，还有那么点儿欲拒还迎的样子。 啊，这不是胖姨一家棉絮和花生米生的小三子吗？ 小三子？感情不是展昭兄弟，是小四子的兄弟啊。 棉絮和花生米是什么？难道是暗号吗？外公给的提示？ 小四子嘴角抽了抽，没听明白。这时包拯走了过来。 棉絮和花生米是庞飞养的两只波斯猫，前不久下的崽，一窝三个。这只啊，小名叫小三子，大名还没取呢。刚才殷侯说看着挺可爱的，给你要回来了。 原来是外公要回来送我的呀，还以为有什么提示，想了半天。棉絮和花生米，名字那么奇怪呢。 展昭拖着小猫捏了捏，又软又轻，不过还挺有些肉的。小四子一听说小三子归开封府养了，开心的要命。 毛毛取个大名吧。 嗯，就叫白糖吧。 众人都想了想，白糖倒是也贴切，爹娘一个叫棉絮，一个叫花生米，崽子也的确不能用什么春花秋月的名号。而且这猫全身雪白，叫起来又嗲又甜，叫白糖合适又顺耳。不过说到顺耳，众人喃喃自语，私下里白糖白糖地念叨了几遍。 怎么这么顺？是不是少了些什么？ 小四子摸着下巴转脸看白玉堂，五爷脸色难看呢，搞半天不是展昭兄弟，也不是小四子兄弟，是他兄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折影折影，王爷最近给我们放假哎。 有这么好的事？ 对呀，我们去哪里玩？ 怎么一天天都想着玩？ 难得放假，你不出去玩啊？ 不去，在家听书。 听什么书？ 龙图案卷集，你也去听听，多学习展昭和白玉堂，别每天总想着玩。 哦，去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